相爱恨太迟，望君不记旧爱事，何堪说起旧事，伤心恨不已。情天今已老，恨悲开更深，月亮无怜人意，相见恨已迟。逢君花里未嫁时，共君相爱共回忆，何堪说起旧事，伤心恨不已。逢君花里未嫁时，共君相爱共回忆，何堪说起旧日伤心往事。如今相见恨太迟，望君不记旧爱事，何堪说起旧事，伤心恨比海更深，月亮无怜人意，相见恨已迟。